第十九集，龚应贤的家人。近一个月没有出现的龚飞兰再次毫无征兆地来到了中队。他来的时间非常合适，刚好是他们结束上午的训练，在午餐之前的自由活动时间。显然他已经掌握了中队的日常作息，中队的战士们都认识他，一见他就调侃道： 飞兰妹妹，好久没来了，是不是暑假作业写不完啊？ 早就写完了。 仁义笑着拍了拍他的脑袋。 你来这儿，你哥知道吗？ 他又不是我监护人，他干嘛要知道？ 那我得告诉他。 仁义掏出手机。 啊，他知道，我刚从他家过来。 嗯，他没阻止你？ 我给你们带了好多好吃的。 龚飞兰假装没听见仁义的问题，把手里的袋子一股脑地放在桌上。 哎呦，飞兰，我说过很多次了，不要带东西来。 只是吃的嘛，又不值钱，再说这不是我要带的。 仁义挑了挑眉，有些意外。 莫非 是盛伯让我送来的？ 仁义莫名感到一丝失望。 哦，哎，盛伯太客气了。 他知道你就是救了我的那个消防员，就一定要让我把这些点心都带来。哎，大家都来吃啊！ 来了，哎，改善伙食喽！ 中队伙食够好了，你们还想怎么改善啊？啊，顿顿海参鱼翅的痛风套餐啊！ 一群人嘻嘻哈哈地把点心分了。龚飞兰坐在仁义旁边，捧着一块布丁递给仁义，盯着他看的眼神亮晶晶的。仁义接过来吃了一口。 嗯，好吃。飞兰，你该开学了吧？ 嗯，开了。哦，对了，仁队长，盛伯对你赞不绝口呢。说你居然在和表哥一起查案子，还去了表哥家。 是啊，前段时间的酒吧失火案算不上一起查案，只是领导让我协助他做火灾部分的调查。 表哥从来没带外人回家过呢，没想到你们能成为朋友，真是太棒了。 我们不是。 那要是以后我们结婚了，就是亲上加亲啊。 仁义顿时被布丁呛得满脸通红，他狠狠地咳嗽了几声。 小孩子别瞎说。 我今天就是来告诉你，我可没有放弃，既然你跟表哥成为朋友了，那我的机会就更多啦。 仁义已经疲于解释他和龚应贤不是朋友了。 我真的好开心，你和表哥做朋友这件事我特别开心，不只是为我自己开心，更为表哥开心，因为你是个特别特别好的人，他能有你这样的朋友，大家都很欣慰。 他从来没有朋友吗？ 他把自己封闭起来，连亲戚都很难靠近。 他为什么性格会这样？天生的？ 怎么会呢？哪有人天生这样啊？唉，表哥是我这辈子见过的长得最最好看最最聪明的人，他那样的人本来应该很受欢迎的，但是…… 仁义静静地看着龚飞兰。 表哥的家人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。 为什么？ 不知道，那是我出生之前的事了，大人都不肯告诉我，好像都很怕提起一样。反正表哥挺可怜的，我知道他有时候说话真的很刺人，但是还是希望你不要跟他计较。 仁义眼前浮现了龚应贤对人总是冷漠疏离的样子，一时有些恍惚。童年变故确实能完全改变一个人，没想到龚应贤有这样心酸的经历，也难怪他性格会变得这么……仁义喝了一口水，掩饰自己的情绪。 放心吧，我不跟他计较。 我知道你不会的，可能也只有你能跟表哥合得来吧。 我们也不算合得来。 你看，今天我说要来找你玩，表哥也没阻止我呢，只是让我早点回家，因为他相信你是好人嘛。 仁义仔细想了想宫飞兰的话，突然有些受用。他和宫应贤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真正的剑拔弩张，那时候宫应贤还怀疑他对自己的未成年妹妹图谋不轨，到现在可以放心地让妹妹来找他玩。也许在宫应贤心里，他确实有那么点不一样吧。这时又一波人走进了食堂。 李萨，来尝尝点心。 哦，好，谢谢指导员。 宫飞兰转过脸去，顿时惊讶地张大了嘴。 啊，你们这里还有女消防员？ 这里怎么有个小姑娘啊？ 高阁等人看着仁义偷笑，仁义白了他们一眼，孙定义轻咳一声。 这是任队长上个月在咖啡厅里救的人，也是任队长朋友的妹妹。 哦，你好。 哇，姐姐好帅啊。姐姐为什么当消防员啊？ 因为我想当消防员啊。 那我也能当消防员吗？ 当然可以啊。 仁义看着两人畅聊的样子，会心一笑。中午，宫飞兰跟他们一起吃了饭，吃完饭，几个人凑在一起玩三国杀。 啊，仁队，输赢有没有奖励啊？ 有啊，输的要帮赢的洗车、保养工具。 好好，这桌正好轮到我了，我一定要赢。 刘辉狠狠将一张牌拍在桌上，霸气地喊：“ 火煞， 八卦判定，哎嘿，红的， 乐不思蜀， 嘿，又乐我，上一把我就没出牌。” 哎，仁队，你输了也要擦车啊，不能搞特殊。 我不会输的， 那可不好说。嘿，你现在又没法用曼曼女神来作弊。 谁是曼曼女神啊？任队长不是没有女朋友吗？ 仁义眼看自己就剩一滴血了，打起了偷牌的主意。他堂堂中队长去洗消防车，多没面子。嘿，都怪刚才嘴欠。正想趁着宫飞兰刨根问底的时候顺一张桃，警铃突然响了。战士们立刻站起来往下跑，高阁还不忘喊道：“ 回来继续啊！” 仁义故意放慢脚步，最后一个走，顺手把一桌子牌都给搅糊了。宫飞兰指着仁义：“ 你！” 仁义朝他眨了眨眼睛：“ 嘿嘿，早点回家啊。” 下了楼，值班通讯员向仁义汇报：“ 仁队，甘蓝纸厂堆豆着火，企业消防队试图灭火没成功。” 甘蓝印刷厂， 仁义一边穿衣服一边喊道：“ 李萨， 到， 去换衣服，跟医社走。” 是。 上了车，仁义问李萨：“ 你最近摸地形，是不是刚好摸到甘蓝印刷厂那边？路线有什么临时变化吗？” 三个新队员都在熟悉辖区，但每个人选择的路线不太一样。他隐约记得李萨周一做汇报的内容。 没有。棉泰东路路线最短，不过这个点儿可能堵车，从海德路切到丰源路也许更快。 走海德路吧，环保部门不是已经要求造纸厂都迁出六环以外了吗？ 是，甘蓝把生产迁走了，但原料仓库可能还没来得及搬。我上次去的时候里面冷冷清清的，除了保安我谁都没看见，我很怀疑他们的消防能力。 开到附近，已经隐约能见到天上飘着的一缕烟柱，以烟气大小判断，火势还不大。消防车停在了着火仓库前，仓库跨度颇大，里面一处堆垛冒着火红的光，几个保安拎着灭火器手足无措的样子。 队长，消防栓没水，我没有灭火器扑不灭啊。 这就你们几个人？ 有人受困吗？ 没有。 高可，你备好水。孙林，跟我进去看看。 队长，我能去吗？ 来吧。 几人走进了仓库，仓库里堆放着芦草、甘蔗渣、黄麻之类的造纸原料，一垛一垛地码放着，全都是可燃物。 你们这东西怎么放的？这么乱，这么密，仓库里温度这么高，怎么不做散热处理啊？ 几个保安面面相觑。 李桑，说一下固体可燃物堆垛存放的消防要求。 原料要按照类别存放，如果不能保证一个仓库只存放一种原料，不同原料之间也要分区，堆垛与堆垛之间间距不能小于1米，与墙间距不能小于0.5米，每垛占地面积不能大于100平米。这种造纸原料的温度超过60度的时候，就要拆开散热了。你们没有一条达标的。 嗯，听见了吗？ 仁义点了一下头，随即转头质问。被问到的保安苦着个脸。 上面下文件要求多少多少日之前必须搬家，这段时间里厂子乱得很，有些东西就乱放了。 这么热的天，原料多半是自然的，太不负责任了。火势快要扩散到3垛了，这里热辐射太高，很可能引起其他堆垛自燃。 去外面接消防栓，出2只水箱压制起火点，再拿1只水雾水箱全场降温，把旁边的堆垛尽量移开。 我们厂子现在只有1辆车。 总队，这里是凤凰中队，纸厂原料堆垛着火，需要转移可燃物，请求工程车支援。 收到。 高可带着一班压制火势不让它蔓延，孙定义去组织工程车将起火点附近的原料一垛一垛地转移。仓库内本就因为高温天气而闷热不已，火场高温更是让人难以忍受。战士们默默地完成着自己分配到的任务，花了3个小时，把起火的3个堆垛周围搬出了一大片空地。起火堆垛烧光了所有的可燃物，最后被扑灭了。后来赶到的纸厂老板跟着仁义的脚后跟解释求情，仁义没搭理他。还好着火的是仓库，造纸的整个过程中有大量的危险化学品和带压力设备的参与，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场所。仓库着火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。不过堆垛着火也很危险，很容易形成火烧连营的事故，还好他们处理的及时，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。不过大的罚款是少不了了。灭了火，每个参与的战士都一脸黑灰，40多斤的防护服在高温火场里穿了几个小时，汗水和炭灰融合在一起，每一张脸上书写着坚韧和疲倦。仁义瞄到李萨的鬼脸，像是滑稽的烟熏妆，他扑哧笑了。李萨抹了一把脸，看着自己的一手灰也笑了。 你说啊，你好好一个漂亮女孩啊，非要来做这种工作。 李萨直视着仁义，眼神格外的明亮。 那我做得好吗，队长？ 好，哎，你今天表现得很好。 我可以把我自己选择的工作做好的。 仁义拍了拍他的肩膀。 嗯，继续努力。